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吹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像周华健这样的歌手，无论他唱什么歌怎么唱，一定会有人买账的。在乐坛他已经经历了超过25年的岁月，25年足可以让一个人从少年时代跨越到中年，但是在很多歌迷心目当中，他永远都是那个阳光的向上的周华健，他的嗓音到现在为止依然那么清亮好听。大牌主打歌接下来这首仍然是翻唱作品，彭羚，爱我别走。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

声的哭，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我爱哭偷偷的哭，你清楚却伤我那么离谱，几句话语我的泪却止不住，你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留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傻住，我是爱哭鬼，我要哭到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面没志气的脸，然后越哭越后悔，我是爱哭鬼，我要哭到对你的依恋，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为谁。 我们会发现，如果是年轻的歌手，很愿意在自己的歌唱作品当中表现出自己的高音部分，或者转音，再或者能够驾驭技巧的能力。但是往往当你功成名就，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之后，也许你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自己真正的细腻的感情放进那些旋律里面去。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已经显得婉转一些的曹格。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界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也只说一回，叫情人心里的鬼在

跟林忆莲同期的香港的女歌手，除了她之外，还有梅艳芳、叶倩文、邝美云、周慧敏以及陈慧娴。因为各种各样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也许现在在市面上还在发生的就只有林忆莲了。这两年林忆莲在内地的巡回演唱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过，据说现场那种怀旧和感动的气氛让人一时难忘。他绝对担当得起烟视媚行这几个字。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听到曹猛爱一次便够。 想听作心从前亦有想过是我，仍然害怕猜错，爱上的当初常在想，谁人令我可决定爱只许一次，完全奉上的爱意，原来怎么每日浪漫收益思忆深处，每一天也是明天将会一样，传闻遇上是个约定，是彼此的心呼应，若果相爱便是全心，爱一次便够。尚在猜，如何令你可更愉快？平凡是我一个，欠缺许多惊喜，完全是误解。祈求能共享心恬静，你不用安排。爱的心作怪，原来赠我每日浪漫收益思忆深处，每一天也是伊人，明天将会一样。传闻遇上是个约定，若果相爱便是全心，爱一次便够， 这段情一生的约誓，要将最好献给你， 关心你多于我自己，为每天添上欢喜，爱赠我每日浪漫收益思忆深处，每一天也是伊人，明天将会一样。全能遇上是个约定，是彼此的心呼应，若果相爱便我已经足够。 听到这首歌叫做《爱一次便够》，其中的非常温柔好听的女声是来自于当年跟草蜢同期的李瑞恩。说到草蜢乐队，很多人想象他们的画面都是那个活蹦乱跳的，是节奏强劲的快歌，但是我却非常怀念他们的慢歌，比如说刚刚的这一首，以及像曾经有一首歌叫做《怎么天生不是女人》，相信你如果再听一次回头看，你应该会喜欢他们。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香港歌手，这位是林子祥，《每夜唱不停》。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正风正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像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每夜唱不停，为了心中思绪无法平。每夜唱不停，为要刺碎的心而望停。每夜唱不停，让那空虚感夜来伴你，盼望含睡的心相依。每夜风里吹，划破空间穿过宁静，盼望歌曲飘向你，愿你的心给我。每夜唱不停，为那心中一串你表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想起未来的情景，他是会认错的，听你哭泣，直到下次又不小心忘记。你解释着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怎能不挣扎不痛心？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会留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这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怎能不挣扎不痛心？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而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为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为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 在寂寞的舞台上，灯光下拖着自己的影子，音乐重复我们共同的忧伤。不是每一次的演唱就可以淡忘明天没有你。 In my heart we'll never be apart。 残留手上的香味提醒我，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Saddam Hill means I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Saddam Hill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more， 我答应 baby you will see， 每个我都属于你。 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标准。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这里仍然是林哥为您带来的大牌主打歌。接下来这首歌有一段粤语的独白，不知道你以前听它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它？大概意思是说，在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你说的话。你说你要走，是真的吗？ 每天色渐暗的时候，总会想起你的说话。你说你要走。 刚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叫做《真的吗》。其实呢，我们喜欢莫文，可能跟喜欢王菲会有一些相似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从容洒脱，因为他们的性感迷人。也许这种性感是跟外表、跟身材、跟五官没有关系的，而是一个人的骨子里的那种吸引力。大牌主打歌，今天最后一曲，我们要跟你听到曾经跟莫文也有过合作的陈升。这首歌叫做《鸦片玫瑰》，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今年的秋天来得早，你说我们的热情好像也老了，我想了又想，到底要怎讲，也就这样，随便爱了你。情与间没有谁是真正的拥有吧，如果玫瑰代表爱恋，那么鸦片该是代表语言，又是和谁说是女人容易会受伤，也许他不该太用力拥抱玫瑰，可是男人却迷惘，因为女人像鸦片。玫瑰很多次爱情，它容易叫人受伤，鸦片叫人迷惘，却让人无法挡。男人有很多次，总是让人不小心受伤，你却像鸦片一样带我上了天堂。爱情有很多次，总是让人不小心受伤，女人被玫瑰刺伤，男人上了天堂。